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集广播剧历史的守望者第三集，编剧王国臣、刘明桥，导演王波、李九龄，音乐关英，音响效果王波、尹汉义，录音制作于北江，导演助理江平，史实顾问洪达，日语翻译王发勇，策划李九龄、敖庆达，监制曹恩普，总监制许志、李孝良。 平顶山的父老乡亲们啊，今天又是中秋节，我领着我的女儿云云给你们送月饼来了。 吃吧，多吃点月饼吧。当年你们有些人身边的月饼都成化石了。老了的养父也躺在这儿吗？ 不，你太老爷不在这儿，但这里有他的亲人。在收养你老了之前，你太老爷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正月里嫁到平顶山的新媳妇，二女儿过中秋节到这里看姐姐，结果两个人都死到这儿了。 我知道，那哪两具尸骨是他们的？ 不知道，我在这儿守了这么多年，要不是上次没带子来的时候你姥姥揭开了几十年的秘密，我根本不知道这帮事。 爸爸，爸爸，从我懂事以来，上级几次调动你的工作，你都不走。妈妈不理解，我也不理解。可现在我好像是懂了。爸爸，我一定考上政法大学，将来我要用法律的武器主持人间公道，保卫人类的尊严。 好，好孩子，爸爸支持你，一定要你实现这个理想。 钟馆长， 哎， 钟馆长，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美代子女士从日本发来了电传，平顶山幸存者战争受害索赔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受理了。 受理了？ 啊，一个月以后开庭，来函请马宝胜先生出庭，还有您。 啊，爸爸？ 怎么还有我？ 您是证人呐。 我是证人。对，我是证人。我是天天跟那些冤魂对话的证人，我是走访过平顶山惨案所有幸存者的证人。 哎呀，哎，中大呀， 啊， 这成田机场可真大呀。 是啊。好了， 嗯， 您这边走， 哎， 跟紧我啊， 哎哎， 钟达先生， 啊，王老， 哎， 你看，美代子女士接咱们来了， 哦， 啊，你们好， 你好，美代子女士， 你们终于到了， 到了到了， 哦，钟达先生，您岳母的那盘录音，您没忘了带来吧？ 您专门为这件事打了三次岳阳电话，我怎么能忘呢？ 哦，那太好了，那东西非常重要。 是。 嗯，啊，请上车，去樱花酒店。 好吧。 哎，啊，好，好， 好，谢谢。 宋楠， 啊， 这宾馆里头怎么这么多人啊？有啥会议吗？ 啊， 哦，这都是等着欢迎你们二位的。 哦， 光我们中国人民战争受害赔偿事件律师团的律师代表就有几十人， 啊， 还有新闻记者、各界人士。马先生，钟达先生，请在大堂的沙发上稍稍坐一会吧。 哎，好好 好，好的。 皆さん、こちらへどうぞ。 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 馬先生您好。 啊，你们。 馬さん、周さん。 美穂さんが持ち帰った国章書と資料を読むと、私は驚いて悲しかったです。 他说他看了我带回来的陈述书和调查资料，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哦，为了那么多冤魂的不幸遭遇，为了使无辜的生命今后不再受摧残， 我是个记者， 作为律师，我一定要奋力抗争，伸张正义。 我看到过他从中国抚顺拍回的照片， 嗯， 我不止一次的落泪。遗憾的是，目前日本国内多数人并不了解平顶山惨案的真实情况，我一定大力宣传介绍，配合你们再次诉讼。 哦，谢谢，谢谢这位记者。美代子女士啊，今天的亲身经历或许能让马老感觉到日本人中也有好人啊。 在场的不一定都是好人。 哦， 你看那边， 嗯， 那几个一声不出冷眼旁观的， 嗯， 有可能就是右翼分子。 哦，右翼。 钟达先生 啊，你好， 我想请问你，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 嗨， 中国在当年平顶山村3000多名村民无辜殉难的原址上建立起了一座纪念馆，我就是那里的馆长。 若是这么说，你是一位学者？ 这个 我也是学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 哦， 中国人喜欢夸张，尤其是三字，什么一日三秋，三阳开泰，百发3000张，谁见过那么长的头发？ 夸张并非中国人独有。 那你 当年从一个弹丸之地向外侵略扩张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也自称是大日本皇军吗？这位先生拿三字来做文章，是不是影射我所说的三千殉难同胞是虚构是夸张啊？ 是又怎么样？你可以反驳吗？ 不用反驳，因为那不是夸张，是事实。无辜惨死3271人，平顶山原址有尸骨，大公报当时有纪实，我这次带来了当年村里的花名册，铁证如山。请问这位先生还有什么说的？ 静かにしてください。 肃静。 日本東京地方裁判所、中国公民、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民事第十部开庭审理中国公民马宝胜战争受害索赔案。因为刚才原告马宝胜心情过于激动，法庭调查中间休息。 では今から続けてします。 现在我宣布继续进行法庭调查。原告， 你可以回答问题了吗？ 可以。 はい、できます。 では平長さんから、 请回答，你离开平顶山屠杀现场之后打算逃到哪里去？ 平顶山南边的千金浦，后来是我舅舅收留了我。 おじさんの家に住んでいました。 その時、おじさんの家族 当时除了你舅舅家的人之外，还有谁知道你是平顶山幸存者？ 没有人知道。 也いません。 我和舅舅家的人都不敢说出去，怕日本人知道了再来杀我灭口。日本人 が殺しに来ます。 当時。日本人が何か、 当时日军有要杀人灭口的迹象吗？ 有。 あります。 他们到处找从平顶山跑出来的小孩，说是谁承认就给谁20块钱。 你是什么时候公开自己是平顶山幸存者的？ 1948年，抚顺解放以后， 日本 政府の訴訟で、 你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我的全部亲人无辜被杀，给我造成了终身痛苦和无法弥补的精神损害。 精神的 我要求日本政府向我公开谢罪，并给予赔偿。 法庭调查结束，原告方面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ありません。 没有，谢谢法官先生。 被告方面还有什么意见吗？ 有，法官先生，听了马宝胜先生的陈述，看了他身上的伤疤，我们毫不怀疑他的幸存者身份，对他的遭遇也深表同情。但是他的问题不宜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理由很简单，中国政府早已放弃了对日本国的索赔要求。 反対。 我反对。 裁判长，原告の弁護士として。 法官先生，原告律师请求发言。 允许，请讲，藤田美代子女士。 皆さんもご存知のように、 众所周知，由于战争引起的赔偿，分为对战胜国政府的战争赔偿和对战胜国人民的受害赔偿两类。 早在1992年的3月，中国政府曾经对全世界的媒体公开指出，中国方面所放弃的是国家赔偿，没有涉及到个人赔偿问题。中国公民要求赔偿是他们个人的权利，政府方面不会阻止和干涉。原告诉讼要求的正是个人受害赔偿，被告律师不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偷换概念。 同意原告律师意见，被告方面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由于战争原因，加害国政府向受害国个人道歉赔偿，在全世界没有先例吗？ 有先例。二战期间，因为珍珠港事件，美国政府对旅美日侨实行了软禁。战后，日本侨民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受害索赔。并于1991年得到了布什总统的道歉和美国政府的赔偿。那场索赔案的代理律师当中，就有今天在座的我的老师环直弥先生。 原告律师似乎据理力争，理直气壮，可你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你打的是民事官司，国际惯例规定民事诉讼的有效期限为20年，而你提起诉讼的是60年前的案件。 法官先生，我作为本案的证人和原告委托人之一，请求发言。 話し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 よろしますどうぞ。 准许请讲。 谢谢。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 我用三条理由反驳被告律师的观点。第一，民事诉讼的时效期不适用于战争伤害。1968年联合国决议追捕纳粹战犯不受国际法上任何时效的限制，这足以说明这一点。第二，直到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中两国才结束敌对状态，在此之前两国无法对话，更没有提起民事诉讼的可能性。第三，退一步，承认这个时效期，那么从1978年恢复邦交到1996年我们第一次提起诉讼，也没有超过20年吧。接下来我还想说几句并非题外话。我们这么多人聚在这个法庭上，在做什么？在追究60多年前的一桩罪行。代理本案的这些日本律师是要冒着得罪日本政府的风险赚点律师费吗？当然不是。这位年逾古稀的中国老人远渡东瀛是来要钱的吗？多少钱能买回他惨死的亲人？多少钱能抹掉他一生的痛苦呢？中国人是宽厚的，如果不是一些右翼分子大肆篡改历史，企图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也许我们不会来算历史旧账，来打这场官司。今天走进这个法庭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伸张正义，警醒世人，根除伤害全人类的罪恶，防范威胁全人类的侵略战争。 诸位，当年日军侵华害苦了中国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诸多灾难。这位中达先生的岳母李寿芝就是战乱时期在中国抚顺长大的，是被一位平顶山惨案殉难者亲属收养的日本遗孤。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李寿之把这个秘密保守了几十年。前段时间我去中国的时候，老人家当着我的面录下了一段话，我想请大家听听这段录音。法官先生， 准许，请放吧。 我叫池田寿之，原籍日本新舄县东井郡。父亲池田太郎于1931年被派往中国，在抚顺老虎台采探所当开采技师。母亲山间养子抱着我随同前往，当时我还不满1周岁。1945年日军投降的时候，我15岁。被仇恨怒火包围的日本人没法在中国待下去了，父亲领着全家人想挤上运送日军的火车回国，没想到跟伤兵发生了冲突，被几个伤兵用拐杖活活给打死了。仓皇逃命之间，我跟抱着2岁妹妹的母亲跑散了。从那以后，我到处流浪，乞讨为生。在千吉浦一个老头家要饭的时候，那老人发现我是日本人，他当时就红了眼。原来他的2个女儿都在平顶山被日军给杀害了，他让我抵命。就在他下决心要掐死我的时候，我喊了一声爹，我是上天还给你的女儿，请不要杀死我。他哭了，他抱着我哭了一夜呀。就这样，他认下了我，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疼我。我们爷俩相依为命10多年，在他去世第2年，我27岁才出家成亲。那时候中国老有政治运动，我不敢说出身世，熬到我自己的女儿长大了，成家了，找了个女婿，是整天在平顶山守护冤魂的人，我就更不敢说了。如今我年纪大了，又卧病多年，我不能把这个秘密 带进棺材里呀。如果母亲和妹妹还活着，我希望他们能知道我的音讯。如果家乡还有我的亲人，我希望他们能了解我的恩怨，懂得我的心思。人类为什么要战争？为什么要相互残杀？少数人欲望膨胀，几万个生灵涂炭，几代人忍受煎熬，这是为什么？为了什么呀？ 本台消息，抚顺平顶山惨案幸存者马宝胜和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馆长钟达，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日军侵华民事索赔一案首次开庭已经结束，于日前回到抚顺。有关详细情况，请您关注今晚的新闻追踪。 孩子们，同志们，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村庄，60多年前被日本侵略者活活地从地面上抹掉了。我刚刚陪同一位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到日本东京去打了一场民间索赔官司，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在此我们要正告那些至今仍蓄意掩盖和否定历史真相的人们，尊重历史将被历史所尊重，否定历史将被历史所否定。我们这些历史的守望者坚信正义必胜。 随我参观下一展厅。 来，大家跟我走。孩子们，不要拥挤，尽量保持肃静。 平顶山的乡亲们呐，我刚刚从日本回来。在东京的法庭上，我切实感觉到人心反对罪恶，世间自有公道。你们安心吧。 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历史的守望者》第三集，剧中人钟达由王波演播，美代子由江平演播，马宝胜由朱恩赞演播，李寿之由王淑平演播，云云由钟阳演播，赵杰由屈蕊演播，法官由王发勇演播。 广播连续剧《夕阳奏鸣曲》，编剧杨展业，导演张倩，艺术指导佳锦，责任编辑石美俊、于建玲，音乐曾勇，音响尹力，录音甘志雄，合成李博洋，拟音苏东升。第一集。 哦，我的天哪，瞧这小姑娘，她长得多美啊。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白雪公主。 哦，怎么会跑到森林里来的？ 你们别赶我走。 不会的，不会的， 我会给你们烤面包，缝衣服，等到太阳下山你们回来，我就唱歌给你们听。 这太好了， 我这一生演过许多儿童剧， 谢谢， 好像总是生活在马兰花、白雪公主、小白兔和田螺姑娘的世界里。那个世界有乌云也有风雨，可总是很快就云开日出，阳光普照。老院长对我说，儿童剧演员嘛，能够永远像孩子那样保持童真，这是你们的幸福。这话没错，可生活并不永远像遮在玻璃罩里的童话世界。在我离开舞台之后，这个玻璃罩就打碎了，我也经历了童话中没有的故事。 帮帮我，我求求你们了。 什么事啊？ 别着急，别着急， 来来来来来来，哎呦，看你满头大汗的，坐不坐的？ 我能喝点水，急死了。 什么事啊？ 我的小宝不见了。 什么？小宝不见了？哎呦，他几岁了？ 两岁了。 两岁？ 两岁。 那应该走不远的。 是 是。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 他没穿衣服。 啊？穿衣服？这么冷的天没穿衣服啊？ 哎呦。 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不，他是一条小狗。 什么？一条小狗？ 我想会 请你们不要笑好不好？啊、 小宝对我很重要，真的。他平时很乖很乖，可是今天中午外面一声狗叫，他朝我看了一眼，就呼的一下跑出去了。哎呦，也怪我没有早点给他找一个媳妇儿。哎呀， 好，来，我帮你去找吧。 哎，对，老神仙吧， 就是。哦，那太感谢你了。 哎，别谢别谢，咱们快走走。 那谢谢你了，真麻烦啊。没事。 我知道，你叫柳慧， 啊， 儿童剧院的演员。 你怎么知道的？我都好久不上舞台了。 我以前带着学生看过你演的《白雪公主》和《马兰花》呀。 是吗？ 嗯。哎呀，今天真是太意外了，会遇到你。 那你是？ 啊，我叫陈雷，退休以前是第三小学的音乐老师。 哦，陈老师。 啊，哎哎，前面有个工地，我们要不到那儿去找找小宝？ 好好。 走。 小宝。 小宝。 小宝， 小宝， 小宝， 小宝， 小宝还是没有找到。可我认识了陈雷，一个个子不高，可挺潇洒的退休老师。他很忙，有好几个小孩在跟着他学钢琴。但我总觉得他不像音乐老师，倒像是教体育的， 因为他总爱穿着一件红色的运动衫，走起路来步履轻快。 哎，请进。 好。 你随便坐。 哎，好。 我家里乱得很。 哟，哎，这墙上都是你的剧照。哎呀，这些戏我差不多都看过的。 那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挂在墙上，连我自己都懒得看。来，你喝水。 啊，好，谢谢谢谢。 人家早就把我们忘记了。 忘记了？这怎么会呢？当年的小观众啊，现在都长大了。他们不一定会记住你的名字，可是那些演出在他们心里播下的美好种子，会在他们一生中开花结果的。 是吗？你到底是做老师的，真会说话。 哎，你有架钢琴啊？是你自己弹的吗？ 不，我可不会。孩子小的时候买来打算让他学的。 嗯。 可他不喜欢，后来他一下子就长大了，这琴就一直没人弹，成了摆设。 不错，音色还可以。哎，我没想到你家里是这样的，你瞧，这些剧照上积满了灰尘，应该把它们擦擦干净啊。还有，嗯，你这个两房一厅的房子挺不错的，那为什么不粉刷一下呢？嗯，你看看，你看看，你这院子的门都生锈。哎呀，好好的院子长满了杂草。柳慧啊，当年的观众知道你这样生活会伤心的。 我说你还是坐一会儿吧。 嗯嗯，好。嗯，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没了。两年前我的丈夫，也许你听说过，他是出版社的编辑，生皮肤癌死了。 哦，对不起。 人呐，到了中老年就得面对生老死别，可我没想到他来得那么快，那么难熬。他那种病啊，掉头发，烂皮肤，小孩子见到他都会吓得叫起来。原先相处的好好的邻居啊，亲友啊，忽然都躲着我们。在他去世前的三个月，我们只好隐姓埋名，悄悄地把房子换到这里。你说哪里顾得上什么粉刷呀？我身体不好，剧院又不景气，我就提前退休了。 那，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有一个儿子在澳大利亚读书，他自己也很艰难。现在你该明白了吧，为什么小宝不见了我会那么伤心。我在家里唯一可说话的就是他了，每次他看见我一个人发呆的时候，他就会用他那小爪子来挠挠我。现在没有了他，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李慧，那你为什么不去找点电影啊、电视剧什么的来拍拍？ 我去找演员只能让别人来挑选，你明白吗？现在的影视 都盯着年轻漂亮的姑娘。 我们人老珠黄，谁还会要？ 太吃惊了，当年的白雪公主怎么能这么生活呢？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 谢谢你老陈，你真是个好心人。我又恢复了孤独的生活，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一个星期之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刘贵， 谁呀？ 开门啊！ 哎呀， 刘贵， 老陈， 哎，快跟我走，跟我走。 去哪儿啊？ 有一群老朋友要见你。 老朋友， 哎，你去了就知道。走走走。 怎么回事啊， 同学们，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刘阿姨，告诉你刘阿姨，我们都是你的观众。 刘阿姨，来来来， 坐坐坐，刘阿姨。 哎哎， 来来您坐。 哎，好。 刘阿姨啊，当年陈老师带着我们看你的儿童剧，那个时候我们才十来岁。 是我呀，还藏着那时候看白雪公主的票根。刘阿姨，你看， 对，我也藏着呢。我呀，还从报纸上剪下马兰花的剧照呢。 是吗？哎，哪个是老爷？ 这是 刘阿姨，你看这是什么？ 哎呀，这不是小足球队的说明书吗？ 对对对，这还有一张少年雷锋。我上山下乡了，后来还搬了三次家。可这几张说明书啊，我一直藏得好好的。 是啊，那可是我们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呢。 是啊。刘阿姨啊，我现在是个检察官。 哦。 但是我对善与恶的认识，就是从看你的儿童剧演出开始的。 是吗？我真没想到，你们都还记得这些演出。 那时候啊，我们每看一部儿童剧，陈老师就组织我们开一次主题班会。记得有一次啊，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七个小矮人为什么喜爱白雪公主。 我想起来了啊，那个时候我是第一个发言的，说啊，那是因为柳阿姨演的白雪公主太美丽了。 陈老师啊，就启发我们，说柳阿姨，哦不不，说白雪公主不仅长得美，还特别纯洁 善良。 老陈，你说过吗？ 我也许说过的，说过的。 说过的了。 哎，同学们，同学们，今天也是一次主题班会，谁是课代表啊？ 是我。同学们，起立。 谢谢刘阿姨， 谢谢，谢谢你们大家，还没有忘记我，谢谢，谢谢。老陈，亏你想得出这样一个见面会。 怎么样，你别看现在年轻人有追星族，我们心里也有自己的明星。哎， 哎，教师这门职业真好，跟学生在一起永远不会老。 是啊，那么你呢？我组织这次活动，就是想让你看到自己的力量，要你振作起来。 我知道你的好意。哎，多少日子了，我都没这么开心过。刚才我站在同学们面前的时候，忽然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那一刹那，我仿佛觉得自己又站在舞台上谢幕。 嘿，那太好了，你就把这种感觉一直保持下去啊。 其实啊，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你不可能每个星期都组织这样一次聚会。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 那不成了形式主义了吗？再说我怎么能够一直打扰你的学生呢？老陈，我的演出已经结束了，大幕已经拉上了，就像青春不会再来一样，我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的生活里去了。不过老陈，我还是非常非常感激你。 感激我什么呢？说实话，我觉得很扫兴。 都怪我，老陈。 不， 我不该。 不不，谁也不怪，谁也不怪。啊，我该走了。 老陈。也许就像丈夫活着的时候说的，演了一辈子儿童剧，我也像孩子一样任性。我很后悔那天在黄浦江边伤了老陈的心。回家以后，我不知不觉地拿起了抹布，把墙上的剧照都擦得干干净净，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尊重那一群好观众。一个月过去了，老陈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想，我的大幕确实已经拉上了。深秋了，街上的梧桐树把一片片落叶都洒在了地上。那天窗外下起了滴滴答答的秋雨，我在家里无聊地看着电视。谁在门口啊？老陈，你干嘛提着个录音机啊？ 演出开始了，我来请你上台的。 是什么演出啊？你看下这么大雨，快进屋吧。 好。 哎呀，来，给你毛巾擦把脸。 好，谢谢。哎呦，这种片子你也喜欢看？ 一个人闲在家里没事儿干，打开电视机，他放什么我就看什么。你也真管得宽，我不就随便看看吗？ 要不是你白雪公主啊，我还懒得管呢。 哎，你刚才说什么了？演出开始了？ 对，见到你这样消磨时间，我就更要动员你上台了。 到底是什么事儿啊？你倒是快说呀。 别急别急，你先听一段我带来的磁带啊。听着，这是专门为初学者写的钢琴练习曲，我保证你在一个月之内就学会弹钢琴。 你让我学钢琴？ 对，可不是你一个人，是一批离退休老人。上海啊，现在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你知道老人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孤独。 哼。 最大的优势又是什么呢？时间多。 现在啊，大家生活越来越富足了，小时候年轻时候不敢做的梦现在都可能去实现。哎，你看看我这儿有许多简报啊。那你看这个钢琴走进普通市民家，销售量超过电子琴。嗯，还有这个，全市钢琴考级人数超过10万人。哎，我就想啊，办他一个老年钢琴班，嘿，和老年大学一商量啊，一拍即合。他们提供教室和钢琴，我来上课，老年人太需要健康的文化生活了。怎么样，我这个主意你说精彩不精彩？ 倒真是不错。不过学钢琴我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你这个班能办起来吗？ 能，我已经串联了一大批的退休老人了，后天是开学典礼，你来听听。对，他们的积极性比我还高呢。 是吗？ 刘慧啊，其实这个主意啊，还是从你身上得到的灵感。 从我身上？ 你还记得那天的事吗？你让我很扫兴，但是后来我想想，哎，是啊，我怎么可能呢？哦，每个星期都为你组织当年小观众的聚会啊。更重要的是，我不应该让你面对着过去在回味从前的掌声中生活呀，那太没意思了。对于我们来说，过去的演出确实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相信大幕还可以再拉开，重新开始一场新的演出，这样你就会真正的走出这个灰暗的屋子，是不是？来吧，把老年钢琴班作为我们大家的舞台怎么样？ 好的，老陈，后天我一定来看看。 说定了。 说定了。 好，那我该走了。我还有一大堆事儿要办呢。对了，给你，这是一本钢琴基础知识，你可以先看起来。 好的。 你这个白雪公主啊，怎么能像一个平庸的人那样生活呢？那是不允许的。我走了。 老陈一阵风似的走了，我的心里感到甜滋滋的。丈夫去世的2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这样为我着想。他临走时说的2句话，让我笼罩在一种奇异的温暖中。我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愿望，期待着像小女孩一样被人爱护。大概从前的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2天后，我来到了老陈的钢琴班。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夕阳奏鸣曲》。剧中人柳慧由曹磊演播，陈雷由张先恒演播，小川由赵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于红、舒荣、吴文伦、徐甫、金峰、沈磊、杰慧、商红等。监制陈前年、陈良。